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。

有些话总来不及，一直都放在心底，想要将你看仔细，啊，但做事过的你已经离去。哦，慢慢清晰，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，而我用钱祈祷， 说说谎，我已经打开窗，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

一个女孩名叫伊，她说以前童年里曾经来过这里，回去以后写下了著名的图画，那今后我的蒲松龄也曾到过这里，盖的房子里常常栽藏着数百种植物，给周杰伦写词的方文山也到过这里，他编好的各种各样素人的诗句， 他比传说里还要美丽，他劝我留在这里，是自己，他要我留在这里，美丽的意义，美丽的传奇，美丽的桃花源。 夜半更深，那一片荒凉的墓地，古典音乐环绕过我。

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雪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